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咁呢個係一個個廳啦，咁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飯廳，再加埋客廳啦。咁啊，好簡單嘅佈置啦，兩 set sofa 啦，同埋一 set 飯台啦。咁我哋可以過嚟啊。 同埋有曬 recess light 啦，有 LED 啦。 我呢個係 啲位置都幾靚喎， 即係門口嗰個玄關啦。咁啊，有張bench 啦，俾啲客人可以喺度著鞋啦，加門冧啲咧狗仔啦，狗仔幾開心啦。 啊，睇下廚房先。哇！我見咁多 Airbnb 呢間都真係幾靚咯，廚房真係。 係啊，之前啊，我爸爸媽媽住啦，咁呢間咪將佢變咗 Airbnb 啦。好簡單嘅廚房啦，有個 full size 嘅雪櫃啦、爐頭啦，同埋呢個 hood 啦，好簡單 double sink 啦，冇乜特別呢個。咁我哋睇下嗰個 bench 啊，咁呢個有個細 bench 啦，偏廳啦，可以叫做。咁啊，我擺個 futon 啦，同埋兩張凳啦，同埋呢個咧就我就揾一啲upholstery 嘅人訂做嘅，咁呢度有個 bench 啊，咁坐喺度，咁啊望下出邊都幾舒服噶。 嗯，而家黑就睇唔到啦，其實出邊都有啲擺設噶，有啲花 啊。出邊有啲嗰啲 燈啊咁啊， 嗰啲 fern 啊，嗰啲燈仔咁啦，係啊，即係感覺就係希望嗰啲客人嚟到好似好 relax 一個環境下咁樣咯，係啊，咁一個木房咁簡單單咁咯。咁我睇下我哋睇下地度啦， 同埋租得 Airbnb 都似想話有個家嘅感覺啦，即係同酒店有啲唔同啦。 係啊，呢個一個sofa床嚟嘅，可以將佢變成sofa床。咁你依家係一張sofa啦，吞出嚟一掹上嚟咧，就會變咗個sofa床趴㗎啦。 嗯， 咁啊，我呢個房咧， 哦呢度係 係啦，我擺啲被鋪嘅。咁你行咧，即係你就唔想去知道被鋪。但佢揾起上嚟，佢會有咯，因為你唔想洗啊嘛呢啲，即係你唔好擺。 因為本身房已經有一 set 啦嘛。 係啦，因為咧你洗被鋪就係令到你嘅工作量增加，到你去清洗嗰次，所以咧通常咧就要收埋啲被鋪好啲嘅。咁啊，佢要用揾到啦，又唔會煩我啦。 其實我一陣間都有啲問題問你㗎，做 Airbnb 其實係。究竟有冇上限嘅咧？可唔可以嚇成村人走曬嚟住嘅咧？ 哦，有上限嘅，有上限。 同埋寵物啊，小朋友嘅問題啊，咁樣樣啊。 O K。啊，呢個一個廁所啦，咁啊唔係好大嘅啫，咁啊麻雀雖小，咁藏居全有個 vanity 啦，鏡啦，有個淋浴啦，同埋有個tub 啦。咁呢個係一個corridor 啦，咁呢度就係啦。我又系摆多 set 喺度嘅。好啦，睇下第一个房啦。好简单啦，這个房即系都系以白色为主啦。咁啊，一些床啦，咁啊，四个枕头啦。理论上咧，就应该两个软两个硬嘅，瞓就四个软，咁多啲枕头，啲人会舒服啲啦。咁啊，同埋有啲小擺設嘅，這個呢個咧係一個 charger 嚟嘅、USB charger。 咁咧就方便啲客人嚟到唔使帶 USB 啦，咁有啲電一用啦，即係呢個係會令到啲客人咧係會中意嘅。好簡單嘅床頭燈啦，咁你先係熄咗燈好睇嘅，熄咗燈，哇，熄咗燈都好舒服噶。 呢個兩個房嘅單位， 兩個房係啦。咁呢個房咧又大啲嘅咯喎，有冇入嚟睇啊？就係咁啦，又係有個有張牀啦，又係一個有呢個又係方便大家嘅呢個叉機、 叉電同埋叉電話。 係啊。啊，咁啊好啦，一個小擺設啦，一個一張即係擺啲擺多花啲氣息咁啦，擺張凳喺度，啲客人可以坐喺度唞下咁咯。 嗯。 即係將要就係， 其實都幾齊全同埋方便嘅喎。 係啊，即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咯。 嗱、啊，咁就咁呢個物業就係你嘅啦。咁你就即係想問下你，點解當初你會有有呢個 idea 要將佢改做 Airbnb？ 人都想買得試下咯。 嚇、 啊！即係想試下究竟即係試新嘢咧，最緊要就係因為。嗯，我覺得一個人一定要與時並進嘅， 嚇、啊， 即係咁你當一個小小嘅生意咯，睇下自己做唔做到咯， 嗯， 睇下自己會將呢盤生意擴大咯，因為小弟咧有第二啲投資，諗住將第二個投資咧係將起四間新屋，就將佢變成係 100% Airbnb 嘅， 即係呢個就試金石啦，呢、這個 係係啦，咁啊即係成功嘅話咧，咁即係我如果我當呢、這個我一個唔係 Airbnb。咁遠嗰個地區我做得掂嘅話咧，咁我新嗰間屋喺一個 Airbnb 熱門地區嚟，咁一定係成功嘅。即如果連呢個咁唔係話好差， 比較難，即係比較 challenge 嘅一個地點， 比較 challenge 都俾你搞 做到嘅話，咁新嘅絕對冇問題嘅。 嗯， 係啦。 咁我點解咁問咧？嗱，呢個譬如話係即係你出外旅遊租嘅 Airbnb， 我出外旅遊租過啊，阿老常亦都租過。咁同埋我哋先前有三文士啲朋友落嚟啦。而家啲後生仔咧，佢哋都唔租酒店，即係可能一個 budget 嘅問題啦，亦都可能係喂，其實老實講，你出嚟旅遊都係要搭地方嚟瞓嘅啫。咁你唔會，你唔係租，如果唔係你都租個度假村啦，係咪先？你都係夜晚揾個地方瞓嚟講，咁唔需要一啲好貴嘅酒店啦，係嘛？咁只需要乾淨啊、簡潔啊、方便啊咁樣樣。即係譬如話，佢哋先前嚟都係差唔多住呢個區，唔係呢個區。Rolling Heights 係人哋一間屋裏邊嘅其中一個房嚟嘅啫，冇浴室嘅，個浴室仲要同嗰個屋主 share 嘅，咁都$50一晚啦。同埋房裏面冇電視，得張牀。咁、相對嚟講，這個真係好舒服喎。你兩個房嚟講，即係可以講話成家人揸車嚇、由灣區落嚟玩，或者由其他州過嚟玩，過嚟加州玩。可能三代同堂都可以住得曬喺度啊，小朋友啊， 係啊， 咁樣 我啲客人咧，通常咧都係三到四個咯。 OK， 通常啊，可能一家人啦，或者爹哋媽咪帶個小朋友啦，或者兩公婆加個爸爸媽媽咁啦，即係三到四個人啦。 嗯， 因為我都啱啱開始啦，所以我價錢都 set 得唔好高，都係依家都$120一晚。 咁其實真係好抵，因為你 LA 嚟講，你揾唔到一啲似樣啲嘅酒店係。低過$100啊！ 係你基本上揾唔到啦。 嗱，嗰啲係得間房嘅啫喎。 得間房咯， 同埋佢規定咗兩個人住嘅啫喎，你三個人要加錢。 同埋呢度有得泊車。 係呢度有泊車。 但係 方便。 其實我覺得點解 Airbnb 會興起咧，就是、因為咧嗰啲年輕人咧都係中意去 experience 感受呢個地方。 嗯。 我覺得你住酒店你感受唔到當地嗰種文化啦。 係。 即係譬如好似我嘅 profile 或者 Airbnb 入邊咧，我坐到雲，我中意做啲咩啊？我好中意羅省啊！即係好多客人都問我呢度咩食啊，有啲咩玩啊，咁我都樂意答佢嘅。即係我覺得當係識個朋友咯。即係好似我個啱啱有個客喺台灣嚟嘅，咁咪一家三口啦嚟到，佢問我攞卡片，因為你做地產嘅，係啊，下次嚟我咧買屋添。即係我好多唔同嘅嘢咯，即係 同埋唔同層面嘅， 係咯，即係我覺得咧。Airbnb 一個好好嘅生意，好好嘅，又好，即係好似 Uber 咁樣。 我都唔止一個生意，我仲係一個 social network 添。 係啊，好似 social network 係。其實幾有趣嘅。 因為我上次即係幾個月前去日本啦，我都係租 Airbnb， 喺東京係租過一間就係 apartment 嚟嘅。 嗯。 喺大阪租另一間屋嚟嘅。 嗯。 咁 我睇到嗱，首先我睇我都唔三九唔識七啦，我都係睇個人嘅 rating 啦，同埋睇啲人嘅 comment 啦。咁然後跟住就真係睇個人嘅 profile 啦。咁雖然佢日本人，但係佢都用英文嚟寫一段嘅，介紹佢自己，話佢自己其實佢日頭都有份正職嘅，正職係做啲乜嘢乜嘢咁樣咁啊。嗱，咁頭先講到即係我哋都經歷過，都以前租過 Airbnb 啦，出去玩嘅時候，譬如話我嗰次去日本，咁雖然我睇嗰、那個業主個 profile， 咁佢都睇翻我噶嘛。咁樣日本嗰度仲嚴嘅，其實嗰次係咁嘅，佢係仲要我嗰本美國護照影印，然後寄俾佢嘅，即係然後 email 俾佢嘅，佢要咁樣 background check 我嘅，咁樣。咁喂，喺加州，譬如話喺 LA 呢度。你又點樣？即係客揀你，你揀客 嘅 啫。 其實咧，如果搞立方面咧，通常咧有幾種方法嘅。因為 Airbnb 通常如果佢有一個 positive review 嘅話咧，通常我都 OK 嘅啦。 嗯。 最少一個咯。如果同埋佢有 verify 到佢 government ID， 同埋佢一個 membership 係起碼有兩年、三年以上嘅咯。如果 brand new membership 冇 review， 冇相，冇 ID， 我一定唔會做。 五毛啊！真係 變咗。通常咧，我最好簡單啦。我啲今次幾個客佢都係好好嘅，即係都係有 positive review 嘅，同埋都聽講嘅。即係我同佢講啊，教你點樣 check in instruction 啊，佢個個都聽嘅。同埋第二樣嘢，我做 social stalking 啊，即係咩意思咧？即係你知嗰種 Facebook Twitter 啦，咁可以我去 book 嗰時，我係睇下佢個名 search 佢，睇下佢 Facebook 睇下佢搞乜鬼嘅。如果 Facebook 佢啲 posting 咧正常上一家四口啊，去玩啊，去迪士尼啊，食下嘢啊 ，OK。你話如果 posting 上面有槍啊，有大麻啊，又落 club 啊嗰啲，我唔會搞佢啦。 嗯， 即係有時好簡單噶嘛。 你點拒絕佢？ 我同佢講話哦 ，I'm sorry 啊，我有 family coming at that day。 你係可以有權噶去 reject 佢。 可以，你唔跟你唔追任何可以，因為 at the end 係你。Airbnb 即係好似 Uber 咁樣，佢係一個organizer， 佢唔係酒店，佢 provide matching service 係幫你哋 match， 而佢又有 即係簡單嚟講，中間人抽佣 係啦，佢抽佣嘅啫。啊，啲嗰啲係你個 host 同埋佢嘅，尤其是加州啦，因為加州咧，我做 Airbnb， 我一定唔會做多兩個禮拜。點解咁講咧？如果當個客人喺你度住咗四個禮拜以上嘅話咧，滿三十日嘅話咧。佢就有個 tenant right 啦，你唔可以怎叫佢走啦，你係做 eviction 嘅， 即係加州嘅，即係呢一個係加州嘅。 佢賴死唔走嘅話咧，你一定要去 file eviction， pay to quit， 啊 ，do this pay to quit， 然之後你要去做 eviction 嘅。如果你兩個禮拜唔走嘅話，你要開門掟咗人哋出出邊，閂門佢又唔翻嚟，可以咁做。但係你話如果係四個禮拜以上嘅話咧，你有風險就係你要做 eviction 咯。點解咁講呢？因為始終咧，嗰啲都係你唔三唔識識嘅人，即係好似酒店咁樣，你唔知嘅。可能今日 因為你唔係簽個長約，你唔係真係你嘅 friend。係啦，你冇做 background check， 你只可以喺嗰啲 review 上面去睇下呢個人正唔正常。 嗯。 同埋你要博咯，即係好似我一個冇 review 噶，啱啱兩個禮拜之後嚟，佢話 Chicago 過嚟，佢話咧 is 佢對啲 friend 嚟過嚟去做 family girls hangout 咁，我睇幅相望佢。正常上咁 OK 啦，雖然冇俾 last name 我 OK， 但我都算啦，因為好多人都唔俾 last name 噶嘛，就淨係俾個淨係俾個名啊嘛。 係。 咁所以算啦，佢有 verify。 哦，但係如果加咁樣 ID 就你就知道佢 last name。 係啦，但係佢 Airbnb 佢有保障噶嘛，佢有寫住話呢個係 government ID verify， name verify 有 picture， 咁即係我起碼都有個保障咯。 即係租客就 submit 咗呢啲咁嘅 ID 俾 Airbnb。 同埋佢係2014年已經加入咗嘅。 嚇！ 即係我知道，如果係我有玩過嘢嘅話咧，就俾人 complain 咗啦，所以佢應該係 clean 嘅。所以最緊要就係、是，如果啱啱 join Airbnb 唔夠兩個禮拜，冇相冇 ID， 咁有啲問題， 一定唔會租俾佢咯，一定唔會咯。因為你有 risk 就係佢唔肯走或者佢搞事，因為好多時發生嘅，因為始終 Airbnb 都係一個。unregular 嘅 business， 大家都係打薄膽，即係只不過斷日租嘅旅館咁咯。嗱，難聽啲講句，所以都要小心。 嗱，新嘅一年咧，咁啊，我哋成日都恭喜人發財啦，咁啊，恭喜人哋賺多啲啦。咁我哋就唔止口講恭喜人嘅，我哋實際啲嘅，我哋 咁既然你開始咗你做 Airbnb 咁呢個 journey 啦，咁樣咁啊，你有咩 advice 俾即係電視機或者電腦旁邊嘅，或者想或者諗住將自己嘅物業或者其中一間房改變為 Airbnb 嚟賺啲外快啊咁樣樣？究竟嗱，或者由開始咁講啦，首先開始嘅手續係點咧？啊，唔係，再早啲，或者首先係你要用幾多少錢去裝修呢間屋去做到 Airbnb？ 其實咧，就是、呢個 setting 你裝修咧，好貴好平啊！我覺得最要咧就係牆，最要有啲簡單樸素嘅顏色咯，夠光咯、啊， 乾淨， 乾淨，乾淨係最緊要嘅。因為你好簡單啦，你咁遠地方嚟到，你入到去啲嘢污糟糟嘅，啲床又冇人換嘅，床上面有啲毛髮嘅，或者口水跡嘅，你都唔開心啦。最緊要咧就係要乾淨咯。裝修方面都要簡單為主咯，因為你最好啲嘢要耐用咯。你啲嘢睇下複雜啊，睇下難用啊，你只會找自己麻煩。同埋太多細嘢你都會找自己麻煩，因為好難講啊嘛，人順手牽羊係咪先？你要寫好清楚咯。同埋 Airbnb 一定要收按金咯，即係好似我每次都收500蚊按金嘅。 嗯， 如果你真係我啲嘢咪扣錢咯， 你就喺佢信用卡嗰度收銀咯，然後退翻俾佢， 係啦係啦，同埋好多種唔同嘅cancellation policy 嘅，有啲係 flexible， 有啲係 moderate， 有啲 strict 我係好 strict 嘅，我係 50% refund， if you cancel 7 days ahead，seven days within 7 days 我扣收曬所有錢嘅。 七日就其實都好嘅 policy， 七日係 對租客嚟講 係 50% refund 喎。即係你 cancel 冇，即係咧 book 嘅話咧，我 confirm 咗咧，你就 一定要俾一半啊，起碼就要。 係啦，即係我，因為我點睇咧？如果當一個人肯 jump 咁多 hoop， 佢個咁有咁上下質素嘅，同埋我唔會 instant book 咯。一 instant book 咧，咩人一撳就得噶啦。你明白？即係你 要分時間去 background check 佢哋。 係啦，係啦，所以我都係會中意strict policy， 我寧願係，因為我有好嘅 product。我做乜嘢要咁 cheap 都做到？因為請講咩啊？請鬼容易送鬼難啊！即係你請佢嚟好簡單， 而且難送。 係啊，同埋你諗簡單啲啦。你裝修咁靚，佢攞你個 remote 走，你個電視嘅 remote 攞走咗，你個冷氣 remote 攞走咗，嗰度幾廿蚊。啲冷氣 remote 你想配唔係咁簡單嘅喎，翻咗冇出嘅咯喎。你唔見咗點算咧？即係你要知道呢樣嘢，所以好小心咯。 Airbnb 本身有冇啲咩要求啊？你最少有啲乜嘢咧 ？Airbnb 咧，你任你講嘅啫。基本上咧，佢有 matching service。你總之你話俾佢知。 譬如話我係乜都唔識嘅，我而家就上 Airbnb， 咁我就申請一個户口，就我係做呢個咩 merchant 定係叫做咩？ 你係叫 host，host OK， 做一個 host 嘅户口。咁然後跟住我就喺我間屋度影啲相啦。咁然後我就寫個 description 啦，然後我整個 set up 個 profile 啦。咁然後我就跟住就擺上去㗎喇喎。 係啊，擺上去囉。 就冇 rating 㗎喇喎。咁 冇 rating 你要重新做起，重新做人。 由零開始。 揼石仔。慢慢揼出嚟㗎喇，冇辦法。 嗯。 所以開頭呢，你諗啲地方去令到啲人會肯俾 review 你啦，即係你諗唔同嘅方法。或者你最簡單 check 嗰次擺四支水喺度啦，咁你見到水好開心啦。或者打俾佢啦，嚟 meet 佢啦 ，meet and greet 啦，即係佢嚟到我握下手啊，你有咩要幫手啊？我係業主，咁你問題隨時打俾我啦。你要咩嘢地方想去玩啊？或者 direction 去問我教你去玩咁啦。即係你要令到客人嘅賓至如歸感覺咯。即係好簡單，即係我當係點講咧？我份人咧就比較中意識朋友嘅。我做 Airbnb， 我當每個客人都係朋友咯。同埋你一定要好一個好清楚嘅指示，因為 Airbnb 好多時啲人咧都係講緊係酒店咁樣嘅。佢 check in 咧，半夜3点check in 嘅，你明嘛？咁佢打俾你啊，咁你点入嚟咧？你话俾佢知，我好清楚话俾佢知 ，after hour check in 咩手续咯，或者你整个密码锁啊，你自己要开到啊，即系整个password 嘅 entry door 嘅锁啊，咁你会好简单咯。即系话到俾佢知，总之你话晒俾佢知发生紧咩事，俾晒 description 佢，咁咧你就会一个好 smooth 嘅 Airbnb 啦。同埋你话做 Airbnb 要咩？最要 common sense 咯。即係唔可以大意咯，即係咧你要寫嗰啲check in instruction 啊嗰啲，我仲整緊嗰個，我 check in instruction 可以再修改啦，可以好啲啦。你再整一個叫 user book 咯，即係譬如話好似酒店咁樣有本 directory， 你有咩做咩做，整本嘢喺度 ，OK， 話俾你知 ，in case of emergency 打邊度，差館喺邊度，酒店 先話 佢心要邊度？ 係啦，或者佢知咯，係啦，或者即係 地震嘅時候會點啊？ 係啦，即係你要整到一樣嘢就係一個假設嘅 B B 仔，戇居居唔識嘢嘅一個三歲細路仔都明你嘅 instruction 咧，咁就成功啦。我好簡單嘅啫，總之我當一個人係白痴嚟嘅，或者係一個唔好 sharp 嘅人，佢都入嚟住到嘅，走到嘅，咁啊得噶啦。最緊要就係個 operation 咯，同埋 cleaning 好緊要咯。 清潔你係有收清潔費，我租 Airbnb 嗰時佢清潔費又分開收。係 我收$80清潔費，係啦。 哦，咁其實你實收就200多 一晚咯，即係清潔費一次噶嘛，即係住宿都$80嘅啫。 哦 ，OK， 明白。 咁啊，$80咁都係好公道啫，我咁多嘢執。 嗯。 咁啊，我唔會自己執噶啦，我之前自己執，因為我頭幾次我想自己了解一下，我 了解下做到住到有幾有幾好或者有幾 好。咁我執咧，我同我老婆執係 perfect 嘅，我大概執曬成間屋2小時到啦，同我老婆。 都要2小時喎。 要㗎，因為你要好似今次就唔係，今次就係我俾一個。公民去執嘅，我俾$60佢咯，一次清潔費，咁啊佢咪從咪去執我哋清潔咯，係啦，咁啊最緊要就係洗衫，即係洗嗰啲 laundry 床鋪啦， 啊 枕頭袋啦，一定要次次換啦，同埋你一定要 check 逐個 check 睇毛髮黐喺度咯，因為好就忌噶，你諗下你去酒店你一坐有冇一條頭髮呢度都唔高興啦，即係你要人手 check 到有冇頭髮先咯，其實唔好複雜嘅啫，你即係工當藝術啦，即係要好快速度洗曬啲嘢。洗曬有冇毛髮都唔得噶啦，同埋要毛巾要洗啦，要落機洗啦，毛巾你知啦，毛巾就每人都體味噶嘛，你落下都洗唔乾淨，落 dish 嘅話咧，你就一定可以毛巾乾淨曬，同埋冇嗰陣味嘅，就毛巾嘅香味嘅，咁啊就一定好啲嘅。即係你要問就 chlorine 嘅味一定係聞到人哋嗰啲體味咧，係咪先？係啦。 咁同埋liability 咧？ liability 你一定即係我建議咧，我就比較小心嘅。 即係你都知道你譬如話你嘅物業你攞嚟做咩？係 啦係啦， 你話保費都應該要。 你要知道咧，如果你有不事嘅話，如果你用翻你自己 homeowner 嗰個 policy 嘅話咧， 嚇、啊， 你有機會，你有機會如果有咩事火燭嘅話咧，有機會會唔會咯？我都用咗 commercial policy。 我呢個係咪同 rental property 嘅？ 唔同嘅。我係叫做 即係仲高啲嘅 hotel 咁咯。 啊 ，commercial hotel policy 貴啲咯。 嗯。 大概就比我之前嗰個 policy 貴$500到一年，但係值得㗎。你知一次衰咗你就衰㗎啦。 嗯。 即係我好小心嘅，我做好多 research 嘅，我睇好多書先去搞 Airbnb 嘅。即係我睇人哋點搞啦，我睇人哋點報紙啦。 啊。 我就去睇好多唔同嘅 Airbnb 嘅書籍啦。 啊。 網上嗰啲 YouTube 啦，咁學翻嚟嘅啫。即係我係根據好多嘢 嘅。個 commercial 嗰個 policy 同埋 rental 嘅 policy 邊個高啲？邊個貴 ？commercial 貴啲， 仲貴啲嘅。 貴啲，因為你係 day rental 嘛。 嗯。 其實最緊要就 liability， 因為有人跌親。 係。 OK， 你要入你數喎，你知你唔知道咩人嚟嘅，可能四個，可能五個，可能六個，你明白？即係你係嘅人嚟，所以你個揀客好緊要咯。同埋你要 keep 你個間屋嗰啲嘢 easy to maintain 咯，同埋最好就係冇咁多樓梯啦，即係同埋要話到好清楚俾你知有啲咩會發生嘅咯，同埋一定要安 smoke detector、CO detector， 同埋 carbon monoxide， 係啦，基本嘅呢啲係啊，令到你個風險減到最低咯。 嗯， 其實一個好好嘅 business 咧，但係其實你要一個要即係唔係個人先合作，你要一個商業頭腦，同埋要一個 operation， 即係你要明白。點樣 operate 一門生意？你唔好當佢係一個租屋，你當一門生意啱啦。點樣令到啲客開心？點樣令到回頭客？點樣令到你嘅 review 高？即係好似 e-commerce 一樣啫嘛。你要 make sure 你嘅客要開心， 你就 成功噶啦，係啦。 啊， 所以同埋唔好慳影相，唔好慳咯。即係好似個 Airbnb 揾啲 photographer 嚟幫我影㗎，我唔係自己影㗎。 嗯， 我俾錢佢嚟幫我影㗎。咁影完之後。人哋一開始可能兩 個試玩單位咁樣， 可能兩個月都冇收，冇 income 嘅。我一開始一撳我就一 flip on， 即刻人報啦。 嗯， 就因為我做曬功課咯，即係我係諗曬究竟stocking room 入邊咧，我買一個 shed 做 stocking room 喺出邊。 嗯， 係擺曬嗰啲物資啊、水啊、牙膏冇牙膏啦，水啊、紙巾啊、毛巾啊、皮袋、床單啊。cleaning material 啊，垃圾袋啊， 洗頭洗洗洗頭水啊，簡易護髮素啊，我都使入邊噶。即係我係當唔生嘅去做咯。咁你就 其實可以咁講，因為如果你個 scale 做到咁嘅話咧，做一間同埋做十間咧，其實嗰個 effort 係差唔多。 你要有一個 team 啊，你個 strong team 啊，你有一個可靠 cleaning crew。你冇可能一個人洗十間屋，冇可能嘅。你一定要有一班可靠嘅 cleaning crew。我建議就係咧，你做 Airbnb 之前咧，你自己或者你有能力嘅，你自己打掃咯，同埋物色啲你可信嘅清潔工人咯，好緊要嘅，因為同埋你要有默契咯，你話俾佢知幾時要過嚟清潔咯，要約到時間咯。如果唔係，你自己攞嚟辛苦嘅啫。係，要好小心呢啲嘢，係啦。 同埋你有冇咩規定話？因為譬如話我嗰陣時去日本玩咁樣啦，佢有啲寫明話唔租俾我，原因因為我有細路仔啦。你有冇啲咁嘅規定嘅？或者要寵物啊？或者 我係 pet friendly 呢度， 即係 我 pet friendly。 咁譬如話寵物啊，或者有啲幾歲嗰啲細路仔、嗰啲僆仔，咁你會唔會收貴啲啊？嗰啲 deposit？ 即係 pet deposit。 我冇咁 detail 我呢家。因為我呢間我換曬，我都 pretty much bulletproof 啦。我呢個地咧係 vinyl 地嚟㗎，係膠地板嚟，所以咧佢你瀨尿又好，瀨屎又好都冇事嘅。即係我諗定呢樣嘢㗎啦。即係我唔係用 laminate， 用 vinyl 咯。同埋講真啦，你有清潔費嘅嘛，$500咁，你如果真係值都需要$200就夠咯。即係咁當然啦，你冇得收1000蚊，冇人收1000蚊啦。你有$500嘅， $500 嘅足夠啦，係啦。冇辦法，因為始終同生意，生意有風險嘅，即係你唔好覺得係冇係 Airbnb 有風險嘅。但我做嘅做法就係將風險減到最低啦。即係我有能力之內，你 manage 到嘅風險去到最低，咁就係我覺得做 Airbnb 成功之道咯。但我都唔係成功啫，我都係做咗兩個禮拜到，咁 so far 都 80% occupied， 咁即係喺新人 即係同埋喺一個唔係話做 Airbnb 嘅區嚟講，你可以 係啦。我覺得新人嚟講有交代嘅啦，希望。做好耐啦，即係年資上咗依家都係。So far 我有3個 guest 已經 complete 咗啦，我有兩個 five star review， 一個冇俾，一個個人就怪你嘅，我 text 上覆我嘅，咁就算啦。另外兩個都係好好嘅，啊 ，Vincent 間屋好 clean 啊，好乾淨啊，好 value 啊，咁呢啲咪 good review 咯。咁呢 個你又俾翻個 review 佢噶嘛？ 哦，咁嗱好簡單啦，你俾 Airbnb 基本上同 eBay 冇分別。Airbnb 咧， 買家賣家係雙方噶嘛， 係買係都 buyers market。你試下俾個 bad review 俾個 buyer 啦，你試下俾個 tenant 啦，俾個 guest 啦，你一定係衰嘅，因為係嗰、那個host 俾 review 先，之後先個 guest 俾噶嘛，所以 guest 先同 positive review。但係咧，你識睇 review 講呢、這個好 interesting 嘅。你睇啲 guest review， 你睇佢嗰啲人寫嘢冇骨咯。有啲人寫嘢，哦、，he is great punctual， but 即係你要睇佢嗰啲嘢言談之間，睇下呢個人係咩問題咯。即係你唔可以直接咁講嘅，即係你話你就算佢做得唔好，你都話誒、he is good 啊，好 clean 啊 ，communication 啊。但係如果佢做啲到會好啲，或者如果佢同我講有多啲 guest 會好啲，即係你識得睇字裏行間，因為又係 eBay 咁咯。你 eBay seller 你唔會俾 bad review buyer 嘅，俾 bad review buyer 個 buyer 一定炮轟你啦，即係話你衰啦。你一低個分，你冇 power seller 你衰啦，係咪先 ？Airbnb 一樣 ，eBay 咁 冇分別 都係咁， 係啦 ，Uber 都係咁樣，係啦。所以基本上你都要小心咯，因為又係服務性行業，你係 provide 嗰、那個application manual 俾人嘅，係啦。係除咗 Airbnb 仲有網站叫做 Vrbo， VRBO 都係另外一個好大嘅。嘅網站我都諗住去嗰度，即係 overlap 兩個話咧，咁你咪多啲 exposure 咯。 係， 咁你咪可以 make sure 你間屋再occupancy 高啲咯。 而家好似 Travelocity 都有。 係啦，咁啊慢慢去 多咗幾間， 即係多啲唔同嘅channel 去賣你間屋咯。但係又嗰句啦，咁呢啲嘢係雖然係揾到錢，但係你都會辛苦啲嘅，即係咁啊冇辦法啦，唔辛苦唔得世間財，還掂呢個私金石，即係。如果有啲朋友係有興趣做嘅話咧，你唔好諗住係一個好簡單嘅生意咯。其實好多即係同一樣生意，有啲人去賣牛腩粉覺得好簡單，但有啲人點解賣牛腩粉賣到排隊咧？有啲賣牛腩粉一日賣唔到一碗咧，就因為你有冇擺個心機去做咯。 而 Airbnb 係一門新興嘅生意，所以我覺得咧都有仲有五到十年做 嘅。其實 Airbnb 你可以咁講話係一個新興嘅生意，是但係其實講翻十幾廿年前咧，喺我哋嗰啲華人區裏邊咧，咪嗰啲華人報紙咧都有嗰啲咩日租啊嗰啲咁樣嘅。其實個原理係一樣 嘅。原理一樣，但係佢嘅你嘅客户淨係集中咗某個種族咯，即係睇中 文。集中某個種族同埋唔係網上咯，係網下。 係啦，同埋你唔可以你唔知道嗰人係有啲乜嘢係咩背景咯。Airbnb 就係令到你 kind of 查到佢個背景咯 ，kind of 咯，即係唔係 100% 啦。 嗯， 即係一門新興嘅生意，即係 Uber、Airbnb 啊，都係一種新興嘅生意啦。所以我覺得即係大家應該學下咯。即係我份人都係中意學新嘢，我就永不言。老嘅，我話有新嘢咪學下咯，即係人哋玩下 Bitcoin 玩下 Bitcoin 咯，係咪先？人哋玩下 Airbnb 玩下 Airbnb 一樣試下咯。 咁你有乜嘢建議俾嗰啲，譬如我哋環區嗰啲，佢唔係話成間屋攞出嚟做 Airbnb， 淨係想攞一間房出嚟做。 如果淨攞一間房出嚟做 Airbnb， 你好小心，因為你始終有貴重物件，即係你最好就係要你將所有貴重物件咧就擺喺間房入邊啦，要落鎖咯，同埋你係要 make sure 你 secure， 因為財不血路眼。即係你俾人偷嘢嘅話咧，你都唔怪得人。最緊要就係你對自己嘅財物要小心咯，同埋你要對嗰、那個guest 要好小心咯。你要做 social stalking 要好緊要咯，同埋你可能你一定要係有 positive review 先攞俾入嚟啦。因為始終你住埋同一間屋，你唔知咩人嚟㗎，真係唔知㗎。即係其實你如果你係一個保守人咧， 仲要可能每幾日就。 係啦，你做 Airbnb 嘅話咧，如果你一個保守人之後嚟做咧 ，Airbnb 係任何人都入得嚟嘅。你諗下，佢有五個 review， 可能佢係曾經佬嚟嘅，今日無端端喺你入邊搞嘢，你唔知道發生咩事嘅喎。即係你要諗，你要咁諗咯。但係有嗰句啦，你要做一個即係有咁高嘅回報，自然有咁高嘅風險啦。回報同風險係成比嘅嘛，高回報高風險，低回報低風險，所以大家要小心呢樣嘢，就一定即係講翻兩句啦。就是要對你自己的財物要小心啲咯，同埋你要 check 清楚嗰個 guest 係 make sure 佢有 positive review 先好俾佢租入嚟咯，就你一定要呢樣嘢咯。我寧願你價錢低啲都唔好買一個三五一拍，你真係唔知咩人嚟㗎，你住埋同一間屋，尤其是女仔住入，好聽好多啊，女仔 Airbnb 入到去搞掂咗，即係俾人哋。強姦又好，俾人哋係啊，咩都有發生過嘅，有發生過嘅，係啊，所以要小心啲咯。 Okay. 即係唔係話一個好壞嘅生意，但係又講句啦，乜嘢做邊行都有佢嘅唔好嘅客，有唔好嘅嘢。Airbnb 就係一個新興嘅生意，所以大家都要小心為上咯。係。 好 ，Vincent 啊，頭先你講到話 Airbnb 咧係。即係如果裝呢一種鎖係好用噶啦，咁你就唔使半夜走嚟開門俾人 check in 啊咁樣咯。喂，呢種鎖係咩名堂啊？ 基本上呢個係一個牌子叫 Quickset 啦，佢係一個 smart lock 嚟噶。 嚇、 啊！佢有一個仲好嘅功能叫 Z-Wave。咁你 Z-Wave 咧，你可以咧安落一個 hub 嗰度咧，咁、那個 hub 咧就會同你部手機有個網絡。你就可以知道嗰個鎖有冇開到咯，即係譬如話，如果個人唔識控制嗰個鎖嘅，你就可以 搖佢定 就係同佢開門鎖門。 即係你喺邊度，個人只要有 WiFi， 你就可以幫佢開門鎖。 我 check 到，我可以 check 到我 嗰個人會唔會唔記得鎖門？或者 check 嗰時係咪就咁樣？ 係啦，同埋我可以改密碼咯，即係譬如嗰條友逾期過咗龍唔肯走嘅，咁咪最出最之後咪 lock 佢 out 咯。我轉密碼又唔翻嚟咯，咁就得噶啦。 即係過咗個 check out time。 係啦，可以轉密碼咯，可以用你手機轉密碼咯。 哇，咁佢唔係瓜瓜蟲，如果佢啲嘢仲喺裏邊喎。 我冇辦法噶啦， 你都有咯。 我講到好清楚，check out time 係幾時？你唔遵守 check out time， 我知，因為我話俾你知 ，cleaning crew 每11:15就嚟噶啦。你11:00之前一定要 check out，OK？、Okay? 即係酒店一樣啫嘛，你租酒店你都係要有個 check out time。 但係酒店你可以遲，因為酒店佢唔肯做 percent occupy 啊。我得一間 Airbnb， 我得一間房啫嘛。你唔走我做唔到嘢嘅，所以你要好清楚話俾啲客知，你一定要11:00要走，如果唔係我做唔到嘢。 嗯， 係就係咁啦。 哦， 好緊要啊呢、這個。 呢個好嘢嚟啊！呢個係可以控制啊，出邊開門好簡單，密碼控制咯。 獨立思考，思考獨立，匯聚天地正氣，集民氣，一個時機，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氣。逢星期五晚十点钟，姚冠东、阿云， 好，大家好，又到新一集《天下科经》啦，有我 Cyrus 同埋阿 Vincent 啊， 你好，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系、是、NBA 球季倒数几啊？ 拉尾个礼拜啦， 尾日，即今日星期二啊嘛， 系， 听日就系星期三嘅最后一日啊嘛， 嗯， 咁啊，我其实未讲 NBA 之前咧，因为最近呢两个礼拜咧，我哋 LA 嗰个球坛咧。個唔係就係講 NBA 喎，因為嗰個 LA Galaxy 咧嚟咗嗰個新星，我 send 過俾你個 video。 哦，好乸勁喎！ 嗰、那個係啊，嗰、那個好乸勁嗰個風頭。咁 嗰、那個咩名咧就？ 嗰、那個呢、這個叫做呢、這個伊巴希諾維奇啊，伊巴希諾維奇，佢哇嗰個風頭好勁喎，死又死咗兩個兩個。 嗰球玻璃就好堅啊，世界玻璃嗰球。 係啊係啊，咁啊而家順便講一下啫。好啦，咁啊講翻呢個 NBA 啦。咁啊，未講呢個 standing 之後咧，阿 Vincent 係咪又要講下 keep 牌嗰啲閪嘢？ 哦，呢隊真係閪隊嚟嘅。因為話説咧，小弟咧近排都俾 Clipper 嗰啲 sales team 去滋擾啊。 係係。 因為我唔俾錢去續期啊嘛。嗯。咁佢成日同我講：點解你唔續期啊？點解啊？ 續期即係話下年買佢 season ticket。 係啦，咁好簡單啫。我話：依家 Clipper 你都有希望咩？ 嗯。 我話。一個 star 都冇，第一、第二 payoff 無緣噶啦。佢話唔係㗎，我哋只要連續人四場都 payoff 㗎啦。我話有人四場，我話 我真係上兩個禮拜揾。 係，我話你唔輸曬四場你行運咯。睇嚟應該 high 曬，我覺得。 佢同你講呢段嘢係幾個禮拜之前啊？ 兩個禮拜之前。然之後我話。呢隊波冇得救㗎啦，我話即係咁啦，我話你唔好打俾我啦，我話算啦，不如我話。同埋你啲嗰啲 sales rep 又唔做嘢嘅，我做咗五年先一 ticket holder， 一份禮物都冇收過。 嗯， 哦，係啦，衰啲喎。 哦，喂，唔係話啊嘛。 你之前講過你話係即係 Steve Ballmer take over 嗰時咧，有啲著數俾你哋，係俾你。 Steve Ballmer 其實 Donald Sterling 嗰次咧開始好啊，拉唔拉尾嗰年 Donald Sterling 做 owner 嗰次咧，開始好咗好多噶。 Donald Sterling 係啊，我哋去邊啊？去鬼屋啦。 係。 請我哋食嘢啦！ 好似有啲首映嘅電影，你講首映 係好多嘢睇㗎。係 Donald Sterling 定係 Steve Ballmer 嗰陣時啊？ Donald Sterling 係啦。咁 Steve Ballmer 咧係 enhance 咗， 係 可以包曬成個 Universal Studio 去玩。 係你講過， 係啦，即係好開心嘅。哇！今年同埋前年乜柒都冇曬。 嗯， 依樣係阿大反福利咧，個個有啦。但係呢家我同佢咁清話，我五年一份禮物都冇收過。我話唔係啊嘛，我 friend 收咗年年收一份嘅喎，我一份都冇收過啊。 你一份又先得高啦， 係啊， 點解你冇嘅？ 因為佢又唔同，佢有唔同嘅 host 噶嘛。 哦， 我 friend 嘅 host 係比較勤力啲嘅，係一個彬彬嚟嘅。 嗯， 我 host 係默默嚟嘅，默默唔做嘢咯，係咪先？ 嗯， 咁我算啦，我都唔怪佢，係咪先？我話但係你唔送禮物俾我啊，我都唔覺得自己一份子嚟。 喂，屌你咪都起碼送件球衣或者送件 jersey 俾你係咪先？ 冇啊， 屌， 真係冇啊！咁好啦，佢話：，因為咁啦，我送埋禮物俾你啦，同埋你可唔可以去 Fanali 啊？我話 Fanali， 我話有咩 friend 啫？我話我邊有 star 啫？我都唔知佢邊度簽名。 Fanali 嘅水味啊，即球季剩翻水味。 我真係咁啦，你俾我走去away team 啦，我 at least 揾 AD 簽個名啦。 同我影下相。 係啦，去到幾樣衰啫，去到 AD 出嚟望兩個望五對路。即刻走咗。 我去到你之後，即除咗你之外，仲有咩人去揾你影相？ 全部都係嗰啲Clipper 嘅先啲 holder 啦。 有多唔多啊？ 到十個八個啦。 Okay. 哦，咁少人啊？ 係啊。 因為我嗰陣時去係，我諗一百個人到啦，坐曬喺 100 series 嗰度，即係你唔係可以approach 佢哋嘅。 我哋 approach 可以，我打曬嘢，你揾大家 AD 嚟幫人簽名啦。咁好啦 ，AD 唔簽名啦，咁啊 Rondo 都開心啦，係咪先？咁啊睇 Rondo 啦 ，Rondo hello， 望我望我哋，唔望，唔理我哋喎。打完波啦，直情咧，我哋哎 Rondo， 哎 ，can I get a signature？ 直情望一望就即刻走啦，你明白？即係話 好似賊咁樣 啊？係啦，唔尊重啊！拉尾一個僆仔，哎呀 Rondo， 哎 Rondo，I'm your big fans，can you sign my ball？ 咁啊，同你簽咗名啦，一個簽名。 個僆仔，佢當我哋完全透明，望都唔望。 但其實出嚟嗰班係咪淨？佢唔係一定係成班球員出曬嚟，係得幾個 ？Random 噶 ，random。佢哋想練波咪練波。 係，佢哋想出嚟咪啦，係啦。 我尋日睇緊，哇！其實 Rondo 咧，如果佢係冇壓力底下之下咧，射波十個入八球。 你睇佢射啊！ 好勁喎，真係。係啊，係啊，佢就唔差喎。 但係嗰啲起手兩集呢啲咁樣，唔知好貴啊！ 好貴啊！ 咁睇優派勁啲，勁好嘅 Galaxy 神念，所以。有得睇啦，應該有得睇啦。 咁好啦，我睇完 Rondo 啦，咁就走啦，算啦。咁啊，睇下咩禮物收先啊，等一等。咁同我 friend 睇啦，哇，越睇越唔對路，我 friend 不如走咯。喂，起碼收份禮物先啦。咁啊，睇到第二個 quarter 抽完嗰次咧，有個人拎份禮物俾我啦。啊，你咪 Vincent 啊，我係拎份禮物我啦。 哦，你睇緊波，睇緊啊。 係啦，即係唔係開波之前俾你嘅？ 唔係， 佢送走埋嚟。 係啦，一打開，哇！我拎完，我拎你唔送俾我，弱到真係。一個好似戴過嘅帽，黑黑地嘅，即係你 pretty sure 嘅帽， 係啦 ，pretty sure 呢頂帽咧一定唔係全新嘅，一定有人戴過，唔知邊度攞翻嚟嘅。 如果你有誠意，咪送件靚嘅 T 恤或者 jersey 啊，係咪先？ 好啦，咁譬如 T 恤咪驚喜啦 ，T 恤上年 playoff 嘅 T 恤， 上年 playoff， 上年 playoff T 恤， 今年入唔到 playoff， 唔係上年前，唔係上年定前年啦，上年啦， 上年前都冇乜分別啦， 冇分別啦， 但係佢係嗰啲 T 恤係冇球員名後邊冇嘅， 冇翻俾佢，我同我 friend 話。仆街真係呢份禮物嚟嘅話，我屋企大撚把啦，係嘛？十幾 你俾翻佢啦， 俾翻佢啦，然之後唉，算啦，走啦，冇眼睇啦。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個球隊其實我覺得咧係好 poorly run 嘅，即係衰到點咧？衰到就臨開波嗰時咧，佢揾阿 DJ 出嚟一個講個 speech 話：，唉，今年多謝你哋嘅支持，我哋今年打得唔係咁好，出年咧我會趁呢個 off season 咧練好啲波。improve 出嚟會仲好嘅，多謝你。 誒，等陣先，唔係 last game 嚟喎，琴日嗰場，聽日。 琴日唔係 last game。 唔係啊，因為上次咧個 game 咧，如果贏到嘅話咧，都有機會噶嘛。 上次因為輸咗俾 Denver 啦，上次輸嘅話咧，即係 俾 Denver 數咗啦，俾數啦，佢仲有機會嘅。 即係斷定 無緣。 係啦，同你講咯。就係咁咯。咁所以我覺得，唉，算啦。 心淡啊！ 心淡啦！我唔做啦，應該都。 咁其實講翻咧，其實 Keeper 咧，佢嗰個。record 又唔係真太差，今年，但係咧佢喺西岸咧，西岸太多強隊啦。睇哇，你如果人都45場都係入唔到季後賽嘅，所以 我覺得唔係 excuse 嘅，我覺得咧成隊波咧，成隊波都唔係打得盡力嘅。即係我成隊波啲人都唔係打得好盡力咯，我覺得。就同埋你見到佢唔知做乜鬼嘅，你嘅打啲打法真係越嚟越衰，真 係。你睇下 Utah 都係冇 star 嘅，係咪？咁叫 Donovan Mitchell 啦，係咪 ？Donovan Mitchell 勁啊！我嗰日睇佢，哇，真 係係啊，係幾勁嘅。咁同埋另外一個嗰個歐洲佬，唔記得咗叫咩名添。基本上係兩個啫嘛，但係佢唔係 superstar 喎。 Gobert 同埋做 Ingles 就射三分嘅。 Gobert 係 defense， 另外一個射波射波。 嗰日睇 Gobert 咧，佢對即係咧呢個 Brook Lopez 咧對住佢咧都冇乜計啊，因為大家都係七尺啊。嗰個都 defense 啦，咁啊係啦，咁啊要講翻最新講翻 update 嘅 standing 啦 ，OK， 先講翻就係東王先啦，東王就Toronto 第一，因為實力冇錢人一定第一噶啦，跟住第二就係波士頓啦，第三就 Philadelphia 今季又贏到50場啊，好犀利啊， 佢又包又包俾佢第三喎， 哦佢今啱啱呢個最 update 嘅就係佢連贏14場啦，係 啊。14場有三四場最少是冇做啊 Embiid 嘅喎， 係啦， 做 Embiid 傷咗。 咁啊，應該我又可以講下 NBA 季後賽啲球隊嗰啲球員傷兵 update 啦 ，OK？ 咁而第四咧就係 Cleveland 啦，第五咧就係 Indiana 有機會贏到50啊，贏唔到佢，因為佢啱啱就算贏埋呢場都係49場。咁跟住 Milwaukee 第六，第七就係 Miami， 第八就係 Washington 跌得好緊要啊。 係。 好啦，咁啊， 冇裝模啊嘛， 系咯， 需要裝模。 唔係，但係而家裝模出翻嚟，裝模唔好裝啦。OK， 咁但係去翻西岸啦，西岸就一枝獨秀啦 ，Dehilson 啦，64-46，今季咧就成績就非常之好啦。跟住就係第二排第二咧就係 Golden State，Golden State 今季太多球員受傷啊，佢翻翻足贏唔到60場啊，贏唔到啊，最多贏到59場啫， 贏唔到。 喺呢咁多季嚟講咧，個戰績係比較差啲啦。跟住第三咧，就係呢個 Portland 最近就跌翻少少，因為連輸4場。第五就犀利，就 Utah 連贏5場。嗰日嗰場波我睇 Utah 對 Lakers 咧，就因為 Utah 贏咗 Lakers 咧，就俾入到 正式入到季後賽。嗯，係啦。跟住第五咧就係、是、New Orleans， New Orleans 就係咪琴日贏咗 Keeper 就入季後賽啦？ 係 blow out 好似。 佢係揾呢個 Keeper 嚟制旗啊嘛。第六就係 San Antonio， 第七就係 OKC， 嗱第八咧就係 Minnesota， 第九就 Denver。咁啊呢個重頭戲，聽晚咧就重頭戲就係 Minnesota 對 Denver， 如果邊個贏就自動入季後賽。 嗯， 咁啊，大家對呢個形勢係點咧？點睇咧？ 我覺得咧好正路嘅形勢啦，冇乜話令人係眼前一亮咯。咁啊，今年打得最好都係 Houston 啦，唔需要講啦。 喂，兩個，但我想講翻咧，就我個人嚟講就比較中意睇 Denver 入季後賽啦，就 Denver 嗰、那個Jokic 啦，即係嗰個七尺嘅 triple double 啦，即係佢應該今季 攞咗三個，有記得嘅話。 好多，因為佢今季嗰、那個average 係18-10同埋6個助攻啊。 好勁。 係啊，同埋佢嗰個 field goal percentage 同埋三分同埋罰球都好勁啊。所以如果佢入到季後賽咧，好睇嘅。 我啊個人中意 Minnesota 多啲， 嗯， 因為我想睇下 D Rose 睇下可唔可以嗱 ，D Rose 都係臨拉尾嗰幾年嚟㗎啦，講真， 嗯， 睇下佢可唔可以發到位啦。我睇近排啲 highlight 咧打得幾好啊 ，D Rose。 其實你睇翻 match up 都好睇啲嘅 Minnesota， 如果打 Houston 嘅話，因為你又入 center 打 Capella 啦，係咪？跟住 即係你有啲 star 睇下啦，升就升啦。 Capella 加。James Harden 啊，或者 CPP 啊， 其實 Minnesota 對 Houston 有機會 upset 咗啦，有機會 upset。 係啊，如果呢隊 full team 都係 healthy 嘅話，係幾近下嘅。 唔係因為你睇翻呢個 Houston 咧，佢嗰個最主要咧都係睇翻呢個 Chris Paul，Chris Paul 可唔可以帶到隊球隊？因為如果同埋你 Chris Paul 你好容易受傷，你季季睇佢啦。同埋如果你 Houston 你嗰個季後賽入得最越入嘅話咧。Chris Paul 的負擔可能最大的嘛，你靠他分球嘛，咁啊佢會分擔了 James Harden 好多嘛，同埋佢對波係主要射三分嘛。 所以近我覺得近十場八場佢都唔係打得好多嘅 CPD， 可能save his leg， 等佢唔使咁有機會傷啦。 係啦，咁啊講翻傷啦，咁啊一定要講翻呢個 Golden State 啦 ，Golden State 呢隊波咧最近係傷到撲街啦， 入曬醫院你覺得入曬廠。 我就睇佢有幾場啦，就係有啲後備做正選啦。咁啊講翻啦，嗱睇翻講翻曬 OKC 有啲球員又傷幾多場啦。嗱，譬如講 KD 咧 ，so far 就傷咗41場，唔係傷咗14場。 嗯 ，OK，Steph Curry 咧就最多傷咗成30場。即係差唔多半季， 哇！ 好犀利啊！我攞咗三 game 之後，佢好似好少出啦，係嘛？ 好少，一出嚟第一場又傷咗。 好似 sprain 咗 right ankle。 係啦 ，K Thompson 就好少少傷咗九場， 未出翻嚟啊？出翻嚟咩？ 出翻嚟啊！ 出翻嚟 OK。 跟住 Draymond Green 咧就傷咗12場。 哦 ，Draymond Green 好少傷嘅喎。 係啊 ，Andre Iguodala 傷咗17場。OK， 呢個都係幾個好重要嘅球員啦，或者後備有啲勁嘅，譬如Sean Livingston 啦，就傷咗11場。咁你睇翻啱啱佢呢個Queen Cook 啊，就係呢個稍為年青嘅球員咧 ，Golden State 就幫佢續咗一份長約。OK， 咁佢都今季佢都傷咗啊，今日淨係打32場啫。 今季打得好嘅喎， 大家打得好啊！ 佢今季好似有一場攞30幾分嘅喎。 係。 所 以跟他續約啦，但係佢今季淨係打咗32場，淨係傷咗40幾場啊。咁睇翻你睇翻跟住好多， 仲有一個好瘦啊 ，McCall 係咪啊 ？McCall 都 OK 喎， 佢尾都傷咗啦， 係咯， 俾阿 Vince Carter 咁樣得一得咁樣。 哇 ，Vince Carter 要抬佢走嘅， 係啊，佢諗住佢衰咗，但係冇事喎。 嗯， 佢好似背脊落地噶嘛，定係頭第一度落地啊？Vince Carter 都話： 傷係傷背脊啊！係 啊 ，Vince Carter 冇心嘅。 哦，係啊，嗰個波 ，Vince Carter 想喊啊！係 啊 ，Oh shit 咁樣係啊。佢 Vince Carter 係一個 good player，great player。 係啊係係 係。佢冇心嘅。 佢冇心嘅，佢真係。 如果係有心嘅話，可以大動作好多啦。 係啊，啲人話： 屌 ，Vince Carter 都話：屌，我就係退休啦，我都唔信唔係特登要傷你啦。 佢好似話想打多季。 對波又入唔到季後賽啦！我都唔係特登傷你，即係對你都同情佢，係嘛？ 啲人話報應嚟㗎， 點 點樣報應啊？ 佢話 Sasha 成日喺度搞鳩人啦。 咁報應應該報應翻 Sasha 上邊喎。 但係通常咧，衰人都冇報應嘅，報應都衰人身邊人上邊。 話講開 Sasha 咧 ，Sasha 個今季嘅季後賽咧，佢係重點嚟嘅，一定佢一定係。佢一定是重點嚟㗎！ 哇，佢啲狗賊一定 我唔知道，我唔知 Vegas 有冇開盤咧，話佢今季咧季後賽會傷邊個球員啊，大佬？ 我覺得佢一定會最好寫個 T V， 嗯， 佢一定會，係啦，呢個狗賊嚟呢個。 好啦， 好睇嘅 KD 打啊 Westbrook， 如果二對七嘅話， 其實所以呢家咧，我講翻，其實呢家 San Antonio 同埋 OKC 咧，大家都爭爭得比嘅，大家都想贏㗎。 嗯， 一贏嘅話咧。 咁啊，避 開我寧願打 Portland 都唔打 Golden State 啦。 鳥窩其實咧，今季又賽咁多隊咧，除咗 OKC， 即係唔係唔好講第一、第二種子啊？除咗 OKC 之外，我幾中意 New Orleans 嘅。New Orleans 係最近打得幾好嘅，同埋咧，有啊，雖然冇咗 The Market Cousin 啦，有 AD 啦，有 Rondo 啦，有 True Holiday 啦 ，Rondo 再打得好好啦，同埋有一個係最近喺 Chicago Training Deadline trade 翻嚟嗰個Nikolai 乜嘢啦，嗰、那個係歐洲球員。佢成六七幾，就射三分嘅。 佢好出啊，成日都。 係啊，係咯，嗰個球員你睇咯，佢打得幾好嘅。 打得好好。 同埋佢有身材，有射三分，佢呢個係幫到 KD 好多嘅。KD 係籃底，佢出邊啊。 嗯。 同埋 Drew Holiday 咁樣入射嘅時候交翻出去，佢嗰啲三分好致命啊。係啦，咁啊，除咗係啦，咁啊 ，Portland 呢隊波有機會，我諗除咗你大家你覺得。Houston 同 Golden State 之外入 Final， 你邊一隊即係 West Final 之外咧，有邊隊有機會入 West Final 咧？ 我覺得 OKC 啦 ，OKC 啦 ，OKC 好有機會，因為 OKC 佢三個獨樓喺一齊，三個黑洞應該如果三個黑洞手風順起上嚟都好犀利。 但係而家暫時而家今日嘅形勢咧 ，OKC 第 first one 就對住 Golden State 喎。 哇！我其實成日迎住今年 upset 嘅八贏一。七贏二，哇！咁就好睇啦。 喂 ，Golden State 對 OKC 好睇啊！佢唔係就打波成開片啊，大佬啦。咁嚟 KD 對呢、這個 KD 對呢個咩啊？野火油物啊！我叫佢野火油物啊！阿 Russell Westbrook 啊 ，Russell Westbrook 講唔埋㗎，佢真係癲起上嚟嘅話咧，一晚入六七個三分，咁啊衰㗎啦 ，Golden State。 係啊，呢個我覺得係 OKC。或者 New Orleans 啦 ，New Orleans 不能忽視啦。佢就算冇咗呢個 The Market Cousin， 佢都打好。你睇下佢今季咧，佢係主場廿三十七，作客都廿四十七，即係好平均啊！睇到 啊？係啊，我最想都係聽 Houston 入到 Final 啦，我都想阿 Chris Paul 嚇， 係 呢咗過第二 round 先啦，起碼入到 Ring Conference Final 先啦。 Redemption 咁辛苦係咪先？起碼都入去嚇。話曬都係 Western Conference Final 啊！ 係啊，係啦，咁啊，係啦，咁啊， 佢入唔到嘅話咧，佢今年應該自己剪賓州啊！哈倫俾佢搞轉嚟，即刻剪咗佢。 唔係你 Chris Paul 都好老啦，都係差唔多要入 West Final 啦， 三 十唔係，佢打多幾季都三十六、三十七㗎啦，真係時候 Final 啦，咪等幾時啊 ？Chris Paul 係佢有 Prime， 應該呢家佢 Prime 嚟㗎啦。 Prime 啦，而家係差唔多已經過咗，都係差唔多 Prime 啦。 哇，過埋 Prime 添啊！ 係咯， 如果唔係佢唔會打咁少嘅。佢我覺得係打得好。 就算佢係 Prime 都係 at the end of Prime。 其實佢 Prime 俾快艇真係衰咗。 係啊。 如果佢第二個 team 翻都仲好表現咯。 係啊。 佢去嗰陣時去 Laker 有機會啦，同阿 Kobe。 簽咗啦。 簽咗。最衰啦。最衰呢個 Derek Stern 啊嘛。 簽咗啦，仲使講咩真係？ Anyway， 睇下啦，唔易打啊 ，Minnesota。如果係 Houston 嘅話 ，Minnesota 呢個都係啲 upset 隊嚟嘅。 好啦，咁啊講翻東岸啦，東岸大家點睇咧？ 東岸啊，我個人好中意 Milwaukee， 我想 Milwaukee 入到第二 round。 Milwaukee 即係打 LeBron 喎。Milwaukee 打 LeBron， 啊唔係話 Philly，sorry。 Philly 啊， 係打 Philly。 哇，咁如果對 Philly， 好犀利 ，Ben Simmons。 第三、第四就仲未知道。本身仲直接睇今晚同埋聽晚 ，OK？ 係。第睇下先啊 ，Indiana 好啦，好問去到第四啦，已經應該都係五至五，應該都係五啦。 應該我睇咧。 因為第五係因為第六追唔到佢啦嘛。 係啊。 第七、第八就爭呢個排名啦，所以稍為就好啲啦。呢個第東岸呢嗰啲種子都差唔多 set 噶啦 ，OK？ 咁啊 ，Toronto 對 Washington。 應該冇得打㗎， 應該同朗圖啦， 朗圖就硬㗎啦。 同埋我睇翻佢 Toronto 睇翻佢嗰個傷冇乜傷兵啊 ，OK 啊。波士頓對 Miami 咧， 都係波士頓只， 都係波士頓啦， 唔使睇噶啦。 係啦，咁啊，第三、第六好睇喎。 呢兩隊波都係新人新血，大家都冇乜 playoff 經驗。 呢場好睇喎，好睇。Cleveland 對 Indiana， 二無二嘅就 Cleveland 就 好多 Cleveland 啦。 又立方就太多經驗啦。 上年第一 round 都係打 Indiana 嘅 ，OK， 跟住俾阿 PG 臨尾一個冇射。一個唔係 PG 嘅損失啦，佢交咗俾人諗住交翻俾佢射，但係冇交到，咁所以 miss 咗。如果唔係，可能 Cleveland 第一彎就搞掂咗啦。 係喎，上年好似係喎。 係啊，上年係咁。 但係 Cleveland 佢最近係有翻 Kevin Love 出嚟啦，成個形勢就好啲啦。但我睇過最近佢， 但你上年個 Kevin Love 都唔係好表現。 我就想講睇過最近佢 Cleveland 打咗幾場咧，佢太過注重射三分啦，但係。佢就有個問題就係話，佢射三分，但佢又冇 Houston 同埋 Golden State 咁樣勁啊嘛。佢啲球員射三分係咪先？ 佢而家好似都冇辦法啦。 佢就我睇佢最近打一場獨孤一味，就係立邦帶入去，跟住射翻出去射三分。 好多時都係咁啊。 同埋佢啲球員先講咧，佢唔係話好似好多真係好勁嘅射三分球員，佢係有，佢係好 OK。 JC 係 有 Kyle Korver， 有仲有邊個啊 ？JC 係啦啊。 Channing 啊 ，Fine Channing 啊 嘛， 唔係，過嚟 Nicka 啦 ，Nicka 有啊 ，Jael Smith， 係啦，所以唔係咁睇好，咁所以睇翻都係，即係你東岸嚟講就比較易啲 predict 啦，係嘛？ 東岸啊 ，straightforward 噶，分分鐘都係一二三四嘅，係啦， 好啦，咁啊。最後咧，或者同大家 update 翻咧，嗰啲季後賽啲球員受傷啦 ，OK？ 咁第一隊要講就波士頓啦，波士頓唔使講啦 ，Kyrie Irving out of the playoff 啦，係嘛？ 嗯做第二次手術。 係啦，佢知道。 Gordon Hayward 都衰咗。 Gordon Hayward 衰咗，但係好似睇到 Facebook 講咧，唔知邊度講咧，話佢有機會季後賽出翻喎。 應該人問啲啊，因為傷到咁重嘅話，你好難 risk 佢又再傷過。 其實行衰運啊 ，Boston 真係。 係啊，真係衰運。 今年諗住第一攞硬㗎啦，咁樣都殺咗個情況，今俾土安奴搞。 嗱，波士頓咧，其實佢另外一個球員咧 ，Marcus Smart 咧，有 Marcus Smart 都打得幾好嘅，佢係起碼要到 second round 先出翻。而家你就話佢至到歐傷到至到4月27號，其實波士頓今季咧，佢係靠三個球員嘅 Marcus Smart 啦，Jaden Brown 啦，佢二年嗰球同埋嗰個。Jason Tatum 嗰個 rookie 啊，佢三個都好勁。咁當然仲有 Al Harford 啦，同埋嗰個咩個Marky Morris 啊，即係靠呢幾個頭先我講幾個球員啦。 Jason Tatum 都 OK 嘅。 Jason Tatum 係啊，真係勁噶。 算 OK 嘅。 係啊，咁跟住睇翻仲有咩球隊嘅 update 啦。OK， 就講翻 Golden State 啦。Golden State 就 Steph Curry 咧，應該 first round 就打唔到，但係佢呢度就話至少傷到4月14號。 所以上次邊個出口述啦 ？Steve Kerr 嘅話，我哋球迷一隊波都可以贏到 champion 嘅。等你講啊。 佢咁啦， 哇！幾打臭串 啊！其實佢咁樣講有少少有玩嘢喎，即係佢少少係有少少激，即係話佢球迷一隊會贏到佢啊！ 激進化啦， 係咯，激翻自己球員啦。 係啊。 跟住講 Iguodala 又係傷到可能第一 round 出唔到，或者 Iguodala 咧，佢有份靈魂嚟㗎。 系啊， 佢第一次攞 champ 都系贏 Iguodala。 佢第一次攞 NBA Final MVP 咯。 系啊，佢真係好乸勁啊 ！Play 咯，簡直係神嚟噶。 跟住 Patrick McCall，Patrick McCall 都打得幾好嘅，佢都起碼要 out 到 second round 先。 佢都唔會係 game changer， 佢都係始終 fresh 啊。 佢都係 bench 咯。OK， 咁啊 ，Hilson 好啊 ，Hilson 冇咩球員受傷啊呢隊。 哇 ，Hilson 好精神咯佢哋。 係啊， 佢哋真係冇乜傷兵喎。 跟住講 Indiana 咧，呢個 Oladipo 咧可能會跟住可能會First one 投嗰幾場出唔到，我唔知道啦。呢度就講話截到4月16號。 哇！要冇 Oladipo 都爭好遠喎。係 啊， 打唔到，打唔贏 Cleveland 或者 打唔贏，冇 Oladipo 一定打唔贏啊。 哇！呢度講啦，話時話呢度岔開少少話題，你 keep 跑話好多人受，好多人傷喎。屌你！ 屌啦，阿媽你講又錯啊 ！Clipper 撲街 Patrick Beverley 打幾場波就收皮啦。 係啊，2017年12月。 係啊， 到而家 屌你 啊！係佢傷好多。OK， 咁你講翻其他季後賽嘅球隊啦嚇， Miami 有 Dion Waiters 啦 ，Dion Waiters 就 out of the season 啦，哦系啦 ，out of the season 啦。 呢个真系冇乜用，莲花嚟嘅。 系Minnesota 都冇咩防守伤 ，Pat Gibson 咧就可能季后赛 first round 头一两场出唔到 ，OK？ 嗯， 咁啊。你可能大家都知啦，誒 ，DeMarcus Cousins 傷咗 out of the playoff 啦。 其實咧，如果 DeMarcus Cousins 呢度啊，分足啊紀錄唔止咁差， 唔止係啊， 唔止四十七場啊， 係啊， 唔止四十七場啊。 但係顯示到 Anthony Davis 真係可以 carry 到你啲添啊， 好乸勁啊 ！AD 依家真係 superstar 嚟啦，依家 係啊 ，40 20啊，即 係。喂，你怪有趣兩個球員，大家要睇到 AD 同埋呢個 Portland 嘅Damian Lillard 咯，兩個咯。兩個係兩個勁嘢咯 ，Damian 都係打得比嘅， 可能擔個大旗啦。咁跟住講翻 OKC 啦，另外一個球員受傷，呢個叫咩 ？Robertson 啊 ，first name 叫咩啊？佢呢個咧，佢係 out of the season 啊，但係佢其實佢係都幾重要，係防守專家嚟嘅啦。OK， 跟住 Philadelphia 啦，就做 LMB 咧，就話佢起碼至到4月14號，即係季後賽。 好快啦，好快啦。 佢話 at least out until 好難講。OK。 佢上個禮拜已經有 practice 啦，但係唔 係佢入邊好似俾人隊撞爆定知咩樣啊？係個骨啊， 冚埋一齊， 冚埋一齊。OK， 好啦，咁啊，成日通你唔使講啦 ，Kawhi Leonard out of the season 啦。 真係慘喎！ 佢其實可以打到佢唔打啫嘛，所以佢係會走嘅咯，我相信。 其實呢個最 Kawhi可能走啊。 而家佢頭痕，個成日通你頭痕同埋佢而家係季後賽，佢 off season 點樣同 Kawhi Leonard？點樣嚟 negotiate 或者點樣啊？ 佢過幾月前已經 clear 可以打㗎啦，但係Kawhi話唔打啫嘛。 佢話唔打。 係啊，佢話我只腳 仲。而家佢係羅，佢係成日都係羅生門事件啊！有啲個 box 又話佢唔打得，跟住佢話自己打得，跟住成日Tony又話佢打，唔知有冇羅生門事件啊？ 係，但係佢係 clear 係可以打嘅，好耐。 你估唔到阿 Pop 玩啲咩狗招啊？可能無端端 playoff 就走出嚟。 冇理由俾佢，真係冇理由。如果有得打到就俾人打。 翻租可能喺個 trip 度又。 唔係，我諗係阿 Pop 都諗住，就算今季 Kawhi Leonard 出嚟咧，都贏唔到冠軍，索性收咗埋佢，係咪先？ 咁高招真 係。唔係佢因為阿 Pop 話：屌，我都贏到5屆冠軍咯，係咪先？嗱，我哋下年等阿 Kawhi Leonard。仲要做一季合約嘛？再等下等佢 healthy 有健康啲，出再打個。 吹咗 Clipper，DeAndre， 將 DeAndre 喎真係。 係佢係 tradable 啊 ，Ky 我覺得係。 佢 Y Rivers 嚟噶嘛？ 可以喎， 分鐘嚟咗 Clipper 喎， 可以喎。 如果 Jerry Rice 真係傾到，真係好嘢喎，真係嚇。 係啊，咁啊睇下成個，但係如果真係 trade 佢咧，都唔係咁急佢，因為佢仲有一年合約啊嘛。通常咧都係嗰啲。 但你唔想打嘅話就 好大，係咪 option 咧？可唔可以可以揀咧？ 通常都係 pre-season 開始10月9月嗰陣時咧，就你係咪信心打先？嗱、你唔想打就大家好嚟好去啦，係咪先？球季開始就吹走你係咪先？你打就打埋講嚟緊嗰季你都唔續約啦，係咪先？係 咯， 係啦。但係暑假嗰時就唔會咁快同佢嘅，係咪先？所以睇下咁跟住講翻。跟住冇咩球隊傷啦，即係頭先講以上嗰幾隊咧，就主要啲球隊傷啦。你睇翻Toronto 呢度啦，全部都係啲球員都係唔係冇乜點傷嘅。所以睇翻今季都係咁上下啦，啲咁多球員，睇下聽日仲有今日同聽日仲有咩重點嘅球賽咧？睇下先。除咗呢個 Minnesota 對呢個 Denver 之外， 最大就係呢場啦，基本上。都唔會，其餘都唔會太大影響。 我有啊，我覺得係San Antonio。 San Antonio 打邊隊啊？打 San Antonio 好似對 OKC 啊。啊，我呢度我有呢度。 啊 ，New Orleans。 San Antonio 打 Sacramento 嘅呢四隊。 San Antonio 聽日 San Antonio 到 New Orleans，OK？ 啊 ，Utah 對 Portland。嗰啲全部爭排名嘅， 係啊 ，OK，OKC 爭排名啊，贏咗嘅話咧就可以可能會避過唔使對 Golden State 啊。 係 Toronto 對 Miami 咧 ，Toronto 如果贏咗聽日嗰場咧，佢就贏60場啦，應該都係 franchise record 嚟㗎係嘛？ 係啊， 係啦，咁啊係咯，爭排名咯。OKC 就主場對 Memphis 啦， 哇，仲有一場前哨戰嚟嘅喎。Milwaukee 係咯，前哨戰。 Milwaukee 對 Philadelphia 3-6啊，係咪？ 係啊，前哨戰嚟嘅喎。 係啊，前哨戰啊，係啦。 呢場都好睇嘅喎。 啊，前哨戰得嚟，佢可能又話：哎呀，我不如收你啲人啦，等佢季後賽先打。 係啊， 黃金季後賽都對你啊，係咪先？ 因為我整箱又冇街，係咪先？ 又或者磅水咧？ 大家都唔打算啦，不如攰一趴就算啦嘛。 啲球賽仲冇街，因為入場啲球迷唔即係入場睇球迷真係唔公平啊嘛！你即係睇你打啊嘛，點知你收埋啲球員？ 係啊。 未必嘅，可能有啲心系话一定要赢你，一定要落咗你面先。 即系你琴日睇 keeper， 我话屌你咩啲嗰啲球员仲伤鸠晒，系咪先？ 嗯，系啊，喂 ，West 斯咗人打正选咯，哇， 哇， 几得 劲啊真系！俾阿 James Harden cross 嗰个打低嗰个。 好啦，咁啊，都系重点嗰场，听晚都系 Denver 对 Minnesota 啦。 系啊，呢场分分钟全年最高收视啊！ 系啊，呢场真系最 TNT 播啊， 嗯。 哦，呢、這個啲唔係啊，呢、這個 lead pass 啊，呢個 lead pass 啊 ，NBA lead pass 啊，唔係 TNT 啊，因為 TNT 咧通常星期三唔會播，聽日星期三都係 ESPN 嘅 ，TNT 係星期二同星期四嘅， 嗯，但係冇諗過呢一場嘅戲肉啫啦， 貴啊！如果我買 TNT 咧，肯定好多人睇啊。 TNT 通常啲人都睇 TNT， 呢場波聽日一定睇。 TNT 通常睇 TNT 都唔係睇咗場波，睇嗰啲主持喺度後屘個 post game 嗰啲啊。係 啊，冇錯。 系啦，咁啊，系咯，咁啊，睇下我哋下个礼拜再做嘅时候咧，啊，因为教育赛已经星期六就开始啦，咁啊，睇下 first one 之后佢几场波系点啦 ，OK， 好 ，OK， 好啦，今个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